谢谢大家。 你看这个多么温馨温暖呢、 啊、 对不对？ 不啊， 这富妈不能来啊、由此呢只能由她的母亲呢替她来领奖了。 哦，我原来上课呢，吓我一跳。 只能替她的母亲呢来领奖了、啊、你看都是代替某人，所以英文中就是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omebody、 嗯、 or instead of somebody、 嗯、 所以您看加 in 加 on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嗯、 哎呦完全不一样啊， 来， 一个是我帮你，一个是我代表谁， 这还真不一样、 嗯、 但是您发现它的核心意思都是什么呀， 就是为了谁的利益好处， 对了，都是为了那个 half， 哎呦说得太好了， 另一半， 另一半， 对吧，别人是你的另一半吧， 对， 对吧，你代表别人了、 嗯、对， 你为了别人了， 所以就是这个 behalf 都是围绕着那个 half 来转， 哎对没错没错， 是不是、 嗯、 哎，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啊， 好， 来什么例子呢，说我仅代表，哎，这让富妈来说、嗯、这有领导的意思，来、 哦、我仅代表，那就是 on behalf of， 我代表谁呀，全系是吧， 哎 啊，那就是 on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对了， 然后说我 代表我们系，看来富妈是个系主任、 啊、系主任啊， 系主任 on behalf of the department， 就是系呀、啊、院系呀、啊、这些、嗯、所以我们无论要代表什么，前面直接用On behalf of 你代表那东西、机构、人就行。 对，没错。嗯、不管呢是非正式场合还是正式场合，哎，这个都能用，就是 on behalf of 就都能可以使吧。 哎， 嗯， 当然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呀？作为一个那种就是说，谁谁谁代表谁， 嗯 啊，做什么事情？你看，比如说奈特先生呢，他不能来这儿，所以他的夫人呢就代他领奖了。 嗯 啊 ，Miss Knight cannot be here, so his wife will accept the prize.On his behalf， 那此处的 on his behalf， behalf 这个 his 呢，其实指的是前面的奈特先生， 对， 那就是代表他的利益，代表他而来的。 所以我们就要记忆一下 ，on behalf of somebody 可以， 嗯 ，on one's behalf 也是可以的。 哎呦，您这个总结的太好了。 所以意思就是代替，嗯 ，in behalf of somebody 呢 ，or in somebody's behalf 呢， 嗯、 就是。帮助， 帮助某人， 但是从根上说，他们都是什么？为了某人的 利益。 哎，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世界上一定要经常的为别人着想。哎，你这个活也要让别人活，你总代表别人的利益、别人的好处，其实代表的就是你自己的价值。哎， 驸马说的太对了，你看我们一上来就是这么一个大公无私的词、 嗯、 behalf， 就让大家对 BBE 的这个单词啊、 嗯， 这个小前缀啊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好不好？ 对，没错， 嗯、 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 BE。就是表示的是使什么什么处于什么状态， 对，分成两半啊，为了您着想、嗯、是不是， 哎， 为了您的利益着想， 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词啊，叫做 behave、嗯、 behave 这词儿大家也熟悉啊，经常说什么行为 behavior 是不是这词儿啊、嗯、 哎呀你说太对了，您刚才说的那个是个名词，哎，这块呢 behave 是个动词， 那这个词也得拆前缀吧哈、 啊嗯、 be 出来了， 哎 be 咱刚讲完的， 那后面 have 这我们知道是有， 嗯， 使它有，哎，这事儿、啊、 嗯， 使拥有， 哎， 使有， 那您想想啊，让您拥有一个工具，让您拥有东西，你要干什么呀，是不是要开始行动了、 哦、 开始做什么事情了、 哦、 对吧，我不可能说给那个东西您摆在那儿，我一定给你个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用来干什么了，比如解决问题呀，开始种庄稼呀，开始干这些事情了， 我对，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啊、嗯，你看我们的行为吧， 嗯， 是不是以我们拥有的某种 特质 能力，哎 哎，对， 一种模式， 对 对吧？ 对， 我们的行为，我们如何 behave， 嗯， 是吧、 嗯？ 你看到那个是吧？老年人过马路，你的行为是什么呀？下意识的是吧？扶还是不扶啊？嗯、 对对，没错没错， 对吧？ 对，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啊，我们现在的生产工具呢是比较平衡的，比如说大家都有电脑， 嗯、 都有手机，实际上在人类啊，这个文明刚刚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的时候，这个生产工具是不平等的啊，不是说人生来就有一些生产工具啊，很多都是什么地主啊，对吧？农场主 啊，他们具备这些，所以是他们赋予了啊这些佃农一些生产劳动的工具、 嗯， 然后他才开始有了自己的行为，可以去做事情了。 嗯、 所以这个词 behave 也是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生产关系。 嗯，哎，这词儿的解释方式我觉得还挺多的， 哎、 是吧？你看字面意思就是使它有嘛。 嗯，

小的一些用法、before 的意思呢通常就是指 earlier than somebody or something、earlier 是吧 更多的可能是用时间上的前 午餐前 before lunch 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哎，英文中这前天真长 the day 那一天哪一天呢 before yesterday 昨天的 昨天之前的那一天 对没错 叫前天这英文有点啰嗦 对那大前天呢大家可以琢磨琢磨 哟 对吧前天大前天 before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我也是想这么说 这受不了了哈记不住了已经 Two days before. Cool, 这行、 就可以了。 对吧、什么钱之类的这大家都知道。 哎、 我们来看 behind。behind, stay close behind me, 啊通常都是指 behind somebody。 所以这个就是在我后面所以经常是一种方位上的在后就要用 behind 对它是 at or towards the back of something 是在或者是面向谁谁谁的后面 对或者是 hidden by it or them 就是 被它给挡住了这个意思 就在它你知道它一定是在某个物体的后面 对 它不能凭空后面什么后面你得有个参照物、 有个参照物哎您说的太对了 是吧、你看紧跟在我后面在你后面的女孩是谁他朝背后扫了眼、车站后面的小街儿 啊都是有个参照物 对 啊你比如我在金金老师高大的形象的后面对吧哎就这个感觉 也就是会比你高一点吧没有开玩笑的我哪有福妈高啊福妈都高大呀是吧 两米二 对至少两米吧那我们都是伊丽莎在福妈跟前啊 伊丽莎 福妈都经常朝背后扫了一眼glanced behind him, glanced behind him, 这个很酷啊、 后面哎好低啊在哪儿都看不见了对 哎这个句子很好啊往后扫一眼很酷的哈这个 glance behind her, 你像我们一说朝后啊什么 backward 之类的扫一眼扫 glance 瞟瞥一眼 瞥一眼 那你说朝后扫怎么扫啊就是 behind somebody behind her 就行了 哎对没错 behind him or behind her 所以你会发现跟 be 相关的很多词都是一些介词就它自身表达的就是用方向你不用再去说其他任何方向了 对没错来看一个太阳消失在云层里这看来看去跟这个 behind 好像没什么关系啊 哎可是今天晚上您想想啊所谓的消失在云层里那不就是被云彩给挡住了在云彩的后面吗 您这个解释没毛病 没毛病 被挡住了 嗯 就是太阳啊它消失在了消失在云的背面了 啊那我先说太阳消失 the sun disappeared disappeared 在哪儿呢 Behind the clouds. 哦它在云后面消失了。 哎、对。 说英文这介词用的真是。 就还很唯美是不是 啊很唯美而且还不能缺。你说 ,the sun disappeared in the clouds. 这个。 跟 behind the clouds. 有那个什么太阳悄悄的什么把脸藏起来了的感觉。 哎、对。咱们再想想这太阳那么大它怎么可能跑到云彩里面呢它其实就想说的是在后面。它就是个方位、 哦、其实是云呢挪到太阳前面来了、 哦、抢镜头了是吧抢镜了 这是科学富妈天天当网红是吧、都在琢磨着抢镜头的事儿这是科学太阳又没动是云彩在动是不是所以拟人化的手法说太阳呢就躲在了云彩的后面 哎呀你这个学的真好表扬啊 那是啊 就学点这个 behind 是躲起来了啊来看下面一个 below below at or at, to a lower level or position than somebody 它还是一个方位下的在什么下面 啊不过您看它这里所说的是 lower level 哦是在什么的下面了对吧 前人潜入到了水中啊是吧在这条线下边书写啊穿裙子要过膝啊 所以它并不是说我贴上那东西的下面你看它一定说的是在那个 level 的底下所以它俩是不沾的 对是一个一个东对它是在一个事物的下面 下面 在下面、 哎、 它不是说一定要挨在一块 是 它比如说是气温，你说在冰点以下呀，是吧？那功课在平均的中等水平以下呀，这些都行。 对，这个他的功课在班上的中等水平以下，这个句子听力考过的原文。 哎呀，Her work was well below. 他的是他的是功课在下面，在什么的下面呢？ 而且还挺下的，是 well below 啊，非常之下，下哪儿呢？Average for the class， 哎，你看看 ，average for the class， 就是全班的中等水平，所以它是在水平以下， 这平均水平以下了。 对，这个里面那个 average 呢，首先可以作为名词表示就平均水平，还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的就是普通的、平均的。 还有一个句子就挺有意思的，您说穿裙子，要过膝。哎呀，想都没想到啊，会用 below 来表达。我们来想想，穿裙子过膝是个什么意思？是不是得在膝盖以下呀？ 哎，对， 过膝是什么意思？ 过膝呢，就 超过膝盖， 超过膝盖。那超过膝盖，我们从那视觉上看，那裙子的边一定是低于膝盖的， 所以是 below the knee， 叫做过膝。below the knee，below the knee。 Skirts will be warm。裙子要怎么穿呢？怎么背穿呢？要 below the knee， 就是说要 long enough to cover the knee。要长到能够盖过膝盖。 对对对，这个著名的这个诗人和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呢，曾经批判这个西方，就说呢，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人们的道德呀和女孩子的这个裙子这个长短是成反比的。所以这个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解释一下吧，是什么意思嘛？ 就说的是这个。 好勉强哈。 好勉，咱们还是。 有些尴尬。 大家自己去 理解。意会吧。 哎，对对对。 意会吧。Skirts will be worn below the knee。 对。 就说到这个说法吧，我过膝这真是不会说过膝，现在知道了。 所以它不是直译，它是很形象的一种表达。 对，它是意义。 哎，意义的，对。 意义，但是又要准确。好，来看这个在旁边了。在旁边是 next to or at the side of something。同样它也是在某个事情的旁边。 对。 你看整个晚上它都坐在他的身边。整个晚上 all night。 all night。那他坐到旁边呢？ 特简单 ,he said,Beside her. He sat beside her. 对，那就是他坐他旁边嘛。你看好多同学会把那个 beside 写成 besides， 就写成一个 GS 的。 哟，那可就变成词性了。 哎，对。所以您看这个 SID, 它本身表示就是方位，前面挂 BE 才能表示的是介词。所以你从这个词根和前后缀的角度去理解，你不会再出现加个 S 的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就是友情提醒大家，尤其是要参加考试的同学。 对，没错，没错。 多加一个 S 少写一个问题挺大的。 对。 所以这个 beside 呢，它除了在什么旁边之外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跟什么相比较。 哎，这个有意思啊。 compared with something or somebody。跟什么相比较啊。哎呀，跟您相比啊，我的这作品真的是显得拙作 显得很幼稚。 这个画作呢，就是 painting， 对不对？ My painting looks childish， 哎呀，显得很幼稚啊。 跟谁比呢？ Beside yours。 哎，如果我用的是 compared with， 好像也行。 那为什么人家为什么没用呢？ 对，但是你要用这个 besides， 感觉到好像就特别生动形象。 就是跟您的作，你看放在一块儿的时候，哎呦，我那个立马不成人形了， 对， 立马就没形了，就 childish， 就一粒沙了，就 beside yours， 就跟那人就是同场竞技的时候你想啊，什么挨着是吧？挨着一块放的时候，哎呦，一看都眼睛都瞎了。你看都不能看。 对，所以就是如果朋友们以后想去比如参加考研这样的这种考试，就是您一定会对于小词有深刻的理解。比如说在最新的语词考研的阅读当中出了一个小词叫 game， 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游戏的意思，对吧？但你去查字典，原来 game 还有形容词，它表示的是有趣儿的。A game story。 A

咱们就要学一节课了，我觉得 就得学好几节课， 好几节课了。 您发现没有，很多单词啊，都是什么 come come come corn。 哎呀，对，没错没错， 各种吭哧吭哧开头，所以还有很多什么 carb coal， 这个 coworker cooperate collapse， 对 ，collect 都是 c o 啊 c o n 啊 c o m 打头。 对对对，所以咱们一节课啊，要把一节课的内容怎么样， 好 好 的 掌握。 没错没错， 好好复习。 这个复习完以后呢，平时您还得会用。 哎，今天说的这些例句呢，都是挑选那些最实用的，那生活当中呢就可以。就是平时说说话呀，写写字啊， 是吧？去寻找那种学习获得感， 有是满满的，对不对？ 对，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这节课呢，差不多就这样。B 呢，其实还有挺多的，但是作为我们词根词这一课的什么初级版，基础版啊，我们不给大家介绍那么多特别复杂的。 对， 你比如说那个单词是 benevolence， 我们就没有写进来， 对， 因为比较复杂， 太难了。但以后我们有什么 2.0 版 3.0 版，你就会看到好多好多很难的单词。 哦，那可能是四五年以后的事儿了。 当你老了。 对，然后就开始迎冬奥了，那会儿差不多就出现一些冬奥的词汇。 冬奥的词汇了。 就这节课呀就讲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一会儿继续给大家推送详细的单词的讲解啊，例句什么的。谢谢傅妈， 谢谢大家，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步枪射击两种运动形式相结合的一项运动，运动员以滑雪板、滑雪杖和步枪为工具，在专门的线路上滑行一定距离，并在指定区域进行射击，这是一个综合性竞赛项目，也是目前冬奥会当中唯一要求运动员在比赛中迅速由动态转为静态和由静态过渡到动态的项目。冬季两项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由远古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在挪威曾发现大约4000年前两人足蹬滑板手持棍棒追捕野兽的石雕，中世纪开始逐渐纳入到军事训练科目。1767年，挪威边防军滑雪巡逻队举行了滑雪射击比赛。据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冬季两项比赛。1861年，挪威成立世界上最早的滑雪射击俱乐部。1912年，挪威军队在奥斯陆举行名为“为了战争”的滑雪射击比赛，后来逐渐在欧美国家展开，成为一项体育运动项目。1924年被列为首届冬奥会表演项目。1958年举行的第一届世界现代冬季两项锦标赛。1960年被列为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并且定名为现代冬季两项。The biathlon is a winter sport that combines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rifle shooting. The biathlon is rooted in the skiing traditions of Scandinavia. In modern times, the activity that developed into this sport was an exercise for Norwegian people that was an alternative training for the military. Norwegian skiing regiments organized military skiing contests in the 18th century, divided in four classes.Shooting at mark while skiing at top speed, downhill race among trees, downhill race on big hills without falling, and a long race on flat ground while carrying rifle and military pack. In modern terminology, these military contests included downhill, slalom, biathlon, and cross-country skiing.Called Military Patrol, the combination of skiing and shooting was contested a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1924 and then demonstrated in 1928, 1936, and 1948.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